嚣张。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拿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资深媒体人杨浪为我们诵读何止可依的片段，一起来听。 谁是真正的英雄？上述人物，上述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有如大浪淘沙，很多人都被遗忘，很多书都已失传，就像血染沙场的将士未能笑到最后，笑到最后全是运气好。死里逃生的人，死了的是烈士，活着的是英雄。书运气好，有些还可能发现，靠考古发现。考古很神奇，它能起死人于地下，但考古也非万能。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并不是添枝加叶、添砖加瓦，而是给你点感觉，给你点启发，让你发现盲区，窥见光景，对于已知未知、虚实表里有个大致的估计。左传上有句话，报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东二环东直门桥到静文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呼家楼桥到亮马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在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刚过大山子桥有事故发生，南五环黄一路出口东向西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在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到四惠东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祝您一路平安。稍后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 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晚上好，我是给大家带来暖暖问候的牛莉。 2018年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打开文化之门都会在北京文艺广播与您准时相约。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节目的上下时段各为大家出一道题目，我们要在节目的上下时段各选出一位答题正确的听众，送出中国木偶剧院演出票各2张。那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的奖品也升级了。 升级了， 对， 是吧， 更有文化的味道了。 哎，就是爱看木偶剧的听众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对， 昨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听了知道啊，我们介绍了一座距离东二环仅仅200米的一座外表低调但是内在特别奢华有内涵的博物馆，这就是智化寺。 对，刚才我念这个路况的时候，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我就在想会不会有的人开着车就正在这附近啊， 正在东二环上哈，这时候你往东看一眼， 好有穿越感啊。特别是这几天，以下我一个感觉， 哦， 好像从周六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在穿越回古代，听各种古乐。 对，今天 包括在昨天是吧，我们去了智化寺，今天似乎还是应该有一些更鲜活的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其实如果要用关键词去界定智化寺的话，有一个词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就是京音乐啊。 对， 今儿咱们的节目就一起往回穿一下，穿到哪儿呢？穿到1444年，570多年前，那时候的人听的是啥音乐呢？ 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智化寺京音乐国家级传承人胡庆学先生，欢迎胡老师。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黄老师，欢迎您。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在这儿要 音乐老师 介绍一下，张欣研究生期间是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的是音乐学专业啊。 是的。 今天其实胡老师不是空着手来的，带着家伙事儿呢，哈，有2样乐器啊，一会儿要给大家演奏一下。 对，反正你像你知道吗，我今天来了有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播路况，第二个任务就是听音乐。 不， 而且是听的是京音乐。 您还得负责推推子， 还得推他们的话筒 啊。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啊。那到底是什么音乐啊？我们现在就往回穿，穿到明朝。假比如说我和牛莉去参加一个非常级别非常高的一个皇家沙龙，那高高的宫墙里响起的就是这样的音乐。570多年前我们这个城市上空飘荡的就是这样的音乐，我们来听一段哦。 不用，这白天没问题这块。 稍微等会儿啊，来牛莉说两句话我找找啊。 白天没问题， 白天没问题是什么情况啊？其实这个是一天在早晚都可能会用得上的哈。我们在说这个音乐的时候，把它称为是570多年的，被称为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在上周一，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似乎是在一个凝固的艺术里，我们是在建筑里啊，去讲这个历史，多少还有一种隔着一层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真实的感受到500多年前的那些东西，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 音乐其实有时候也被称为是流动的建筑。 对呀、啊， 跟咱们那个上周一其实是搭上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咱们现在耳边响起的就是570多年前北京城响起的音乐。这就是明朝的音乐啊，那时候还叫宴乐。比如说一个高级的皇家沙龙啊，比如说紫禁城里某个宫殿，皇上们正在吃饭啊，正在聊天，旁边的背景音乐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对吗，胡老师？ 对，这就是过去皇家贵族，哎，他们做这个宴享当中用的这种音乐。 宴享是吧？我们今天听起来吧，你不能说我喜欢的不得了。我的感受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它当然没有今天的流行音乐那么容易的让你接受，可是这确实是活生生的存在的啊。我们说智化寺可能经过570年风霜洗礼，建筑残破了，但是音乐依然是当年的谱子，他们听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对，就是这就是当年的声音。 嗯， 会一样吗？不会有变化吗？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传承方式。500多年它是不会变的。 哦， 因为胡老师他是第27代传承人，他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完全按照当年的样子。 对，因为我看到介绍就是说、说这个是我国现有古乐当中唯一的按代来传习的乐种。 按代传承， 一代一代的。 对 啊，还据说有留一手的说法。 对， 真的假的？ 它是个保守性的传承。比如说，我们有原先有800多首曲目，现在是13、13、5本啊，这个大盗曲的套那个古曲本，然后到现在呢，一共曲目上千首，但是到现在我们只会40余首。 哦， 为什么呢？这观众、听众朋友们要问，说你为什么它会这么多了？哎呦，过去啊，它是非常保守的一种传承方式。师傅在教徒弟的时候，他往往会留一首。 哦， 哎，流来流去，流到现在是越流越少。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 他是非常严格的那种保守。 我们的传承是保守的。那刚才说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要给大家出一个问题的啊，答对的听众是可以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演出票2张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智化寺的金音乐用的乐谱这三个字，宫尺谱啊，这三个字大家都知道，宫里的宫，尺子的尺。谱，乐谱的谱啊，那中间这个字念什么呢？ A 宫尺谱， B 宫扯谱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可以看木偶剧。 对， 当然有机会还可以去智化寺去听这个京音乐。 对， 说很快我们这叫什么又重新开放了， 19号就重新开馆了。 那也就是这个周， 这周五， 这周五， 之前一直在整修的状态。 对，它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修复。然后，我之前还去了一下，在就前几天的时候刚刚去过，等于我替听众朋友们提前体验了一下，重新修复以后是什么样，它的展览有一个重新的布置。 而且是夜间要开放一次，是不是？ 能有机会夜间开放， 就少不了估计得到现场听一下咱们的金音乐的演奏吧。对，胡老师得在现场。 对，我们是每周除了每周一休息闭馆啊，其余的时间呢每天的 上午的10点，10点钟、哎，到10点1刻，有1刻钟的这个、哎，演奏古乐， 就刚才咱们听的这个， 对，给这个游客欣赏。哦、下午是3点到3点15，哎，记住周一是闭馆的，哎，还有一项是周三上午，大家注意，周三上午有200张免门票的机会。 哦呦， 前200名就可以不用花门票钱了啊！ 这之前我在搜索这个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在互动，说每周三。他有机会啊，都会和这个同事到，智化寺去溜达。说每次去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感慨古人的智慧，也感慨他们建筑的精致，感叹这些建筑可以保留至今，同时还有好音乐可听。 对，咱昨天节目里说了啊，这个智化寺是北京城里头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多数留下来都是清代的。那说到它一个非常有名的标签，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智化寺精音乐。 对， 很多朋友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叫精音乐呢？胡老师解释一下 啊。这个智化寺精音乐，它是原本就是指智化寺而言。智化寺呢，其实就是在570多年以前啊，它是第一所拥有这个音乐的寺庙。 嗯，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寺主人宦官王振，他把宫廷音乐移入到智化寺中。后来呢，在这个寺运萧条以后啊，这个音乐就流落到旁边周边10几个寺庙。 嗯，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能和智化寺一僧合在一起演奏的才够标准，大家呢都习惯把这成，把这个音乐呢成为京音乐，它是北京音乐的象征。 那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题策划人张欣也是特别采访了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我们智化寺的业务部副主任王亚蕊，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没开灯，开了灯更好看。嗯。 要灯吗？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白天没问题这块儿。 为什么叫智化寺精音乐啊？ 我做了一个这个地图，这个是，清末时候啊，智化寺和周边寺院的这样一个分布的一个地图，周围的这些红色标记的就都是，当时传承智化寺精音乐这一个流派的寺院。可以看出来，就是大概有10多个哈寺庙。而且都是以这个音乐为生的。所以其实智化寺精音乐并不是智化寺这一个地方传承传播啊。它当时是有一批僧人在多个寺院同时传播的。 那那些地方现在还在演吗？ 没有了，现在这些寺庙都不在了。 哦，等于你看那些都在东大桥、长安门这一带。 对，就都在长安门，然后到南边，哎，这个西照寺这一片又是一片，是吧？然后东边是一片，北一直到九点娘娘庙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啊，传播。当时为什么叫京音乐呢？其实是他们自己强调了一下自己这个流派的正宗吧，京城的风格啊。然后体现这个京城的这种一个气派吧。所以他们自称京音乐。 但实际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京音乐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特别端庄特别稳当这么一种风格哈。他们没有那种炫技的曲子。然后但是呢，他的阿口特别多，就是他的那个装饰音特别多，尤其是笛子。他那个旋律始终是铺得很满的，然后觉得非常绵长的这种旋律。 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啊，就是570多年前那个京音乐的旋律。大家可能听到了一种主奏乐器的那个声音啊，我推上去再听一下。这个乐器啊， 有点像笛子，又完全不是，它叫管子。其实今天胡老师把这乐器带来了， 哎， 事先还热了热身啊，问我们要了一杯水，因为这个簧片是要泡一下哈，那个哨片， 哨片要用开水泡一下 啊。一会儿咱们再讲讲这哨片背后的故事，因为您都来了，您得给我们展现一下这个管子的音色，好不好？ 好嘞， 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哈， 现场感受， 大家可以听听这个音色的特点是什么啊？这是胡老师吹奏了一段啊，牛力描述一下。 像这个唢呐的感觉啊，跟这个有点像啊。 乐器类型跟唢呐相似， 是吧？ 它的形制相似。 其实我们现在看，其实就是短短的一个，真的就像管似的，就这么一根儿。 对，唢呐有碗，这个没碗啊。 对， 大概有多长呢？20厘米。 20厘米。 啊， 管子。 就叫管子。 这么形象哈。 什么质地的？ 它是由这个。芦苇做的哨片和木质的管身两部分来组成的。 在上节目之前，胡老师还说了，这芦苇啊，采自白洋淀，是吧？ 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 啊，当时是给小朋友上课是吗？ 那个前几年我们在这个前年我们在雄安新区那儿，这个那时候还不叫雄安新区呢，安新县。我这个通过这个举办这个音乐节的时候呢，发现那儿有一个小乐队，那个也是一个这个非遗乐队，那里有好多小孩子，令我这个眼睛就亮了，眼前一亮，我是当初我们师傅发现我们的时候也是发现了这个小孩子喜欢这音乐，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设立一个这个京音乐的传承基地，那儿的老乡亲啊，我也是河北人啊，我们的老乡亲告诉我，他说你吹的这个做我们叫引子，就是这个哨片，他说这儿的芦苇非常好， 对呀， 我带你去个地方，这个小土坡上有一种叫鲶鱼草的东西，就是这种芦苇，做成哨片，最起码一个哨片能用一年， 真的是非常难得。 所以刚才张欣还特别补充了一句，说这个就是说明它是北方乐器，是吧？ 对， 跟这个有关系吗？ 其实大家听啊，就包括我们刚才播放的那一段，其实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苍凉、辽远、开阔的那种东西，甚至有点凄婉的东西在里头。 对， 其实和我们比如说燕赵之地， 对， 自古多慷慨。 悲歌之事， 它是有这个原因的，是吧？ 对，其实音乐就像我们地里长出来的那个庄稼是一样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是养育一种音乐。 对， 它和我们这个华北平原的这种空旷、这种辽远是很合的。 对，就地理地貌都是应该这样的。你再看那个苏州平潭，那就是吴侬软语，它那个地方其实就没有咱们这么开阔，所以它产生的音乐和咱们截然不同哈，风格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乐器以前最早叫壁笠，还有一种叫法叫悲笠， 哦， 它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悲凉，它的音色。 哦，壁笠这两个字啊都是竹字头，可见它最初是用竹子做的。 对，它是从那个西域天竺国那边，从西域新疆的库车，最早啊，咱们有记载的就是汉代的吕光将军，他在征服了求子国，把那个那时候。对，383年把这些个乐器和乐伎带到中原来，在唐代已经非常盛行了，这件乐器 对 被称为重乐之首。 对，我们一直说中华文化兼容并包，何况是唐代啊，那个时候极其强盛，所有的文化都吸纳进来，然后我们又把它本土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啊。其实说到京音乐，我们说它和宫廷音乐是非常有关系的。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说到智化寺，说到了一个明朝非常有名的人啊，这个人虽然褒贬不一，大多是贬，是王振啊。他和宫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京音乐能在智化寺落地生根？其实和他所在的地点和王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胡老师可以介绍一下。 是的，因为在智化寺西北角有一个偃月胡同，偃月胡同呢是明朝教坊司啊。 对。 教坊这些个教坊乐工都住在那儿，他是教坊乐工集散地。这个王振呢，他是司礼监的太监总管，哎， 那时候他掌管，就是包括那个东厂都归他管。 嗯。 哎，他把这些非常有可能，专家研究啊，非常有可能王震直接把教坊司的乐工直接请到智化寺中。 哦， 哎， 就皇家的我自个儿用一用。 对， 嗯， 哎， 我为这个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演员胡同啊， 嗯嗯， 这个东起朝阳门南小街， 嗯， 西至东四南大街，啊， 嗯， 现在咱们就可以从这建国门过去，我刚查了一下， 嗯， 3.1公里。 要不下了节目您去一趟吧。 嗯，步行半个多小时够了。 我也看过一些资料说那一带从元代其实就是北京城的文化中心。 嗯 嗯，一直到明代都是。 还有包括什么这个灯草胡同，说那附近其实这样的这个氛围挺丰富的。 对对对 啊，这就是留存到现在的，一直还是非常鲜活的东西。 对对 对， 嗯， 对，可以称为是活化石，刚才一直在讲哈， 嗯， 就是包括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可能对于这些历史多多少少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今天咱们能够一起来通过这个智化寺的精音乐， 嗯， 穿越一下啊，能感觉到当时的那种状态。 是昔日的繁华，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现在还能留存在智化寺这样，其实很难得， 很难得，确实很难得。 嗯，你走进智化寺的时候啊，其实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当你知道它是明代现在仅存的一个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的时候，你和走进故宫那感觉还是不一样。毕竟它是570多年嘛。昨天我们在录音中听到了，我推开那个门， 对， 其实那天刮风特别大，一开始采访机都是关着的，但是胡老师跟我走，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修嘛，那门是关着的，我突然发现哦，那个门就是那么吱呀呀的响， 吱呀呀的声音， 又重新进了一下，就那种和历史近距离的接触带给你的震撼是不一样的。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出了一道题哦，宫尺谱还是宫扯谱，我们现在要胡老师揭晓答案。 来， 是宫扯谱，大家记住啊。 嗯嗯， 三声扯 扯，这就约定俗成的是吧。 对， 就是这么说的。 对， 因为这宫扯谱就是咱们中国的一种最古老的记谱方式。 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别露怯，说宫尺谱这就露怯了啊。下半时段我们还会听到胡老师唱这个宫扯谱的这个录音，包括他还带了一个特别古老的家伙事儿。下半时段 这也是音乐当中的一部分，这个 一部分， 对吧？ 对， 对，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智化寺里的精音乐，一会儿见。 再听上一段， 这一段仍然是精音乐，570多年前的啊。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 与代表奉化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3:19:3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智化寺里的精音乐。再一次介绍我们的嘉宾，智化寺精音乐国家级传承人胡庆学先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张欣。 大家好。 嗯，今天 这春月是吧？刚才都13点了。 耳机不好使了，必须跟大家解释一下。 自己给自己也介绍一下， 是吧？我是米夏， 我是今天专门来听精音乐的牛莉，是吧？上半时段我觉得没听够， 是吧？ 下半时段得让胡老师多给我们来几段。 好的， 多好啊！这个 我觉得一定会不虚此行的啊。那刚才上半时段出了一道题，说宫尺谱还是宫扯谱啊？一个简单的知识点叫宫扯谱。 对， 其实关于这个宫扯谱，关于智化寺里这些精音乐的传承人，我们还是要再听一段录音。 这位就是，我们第15代的一僧荣乾，他手抄的这个康熙33年的宫扯谱，是我们现在最早的这个智化寺精音乐的宫扯谱。这本谱子里面的乐谱，我们第27代传承人胡老师他们仍然会演奏。可以说就是这，300多年以来，这个曲子是没有走样的。这也是得益于咱们智化寺的这种，非常严谨的这种按代传承的结果。 这个是15代，现在是27代。 对，本兴师傅就是胡老师他们的师傅，这三位都是本兴、惠民、福广，他们三个就是90年代的时候就带着胡老师他们一手一手的来学这个宫扯谱。尤其是本兴，他带的时间最长。然后大概学了有六七年的时间啊，把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的这个精音乐的宫扯谱全都学到脑子里了。 那个我叫曲永增，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固安县曲家营村的。我是那个1991年就来到了智化寺，20多年了吧。 我叫姚志国，也是河北固安县曲家营村的。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一块来的。91年， 我是胡庆友，我们是来了6个人，俩人一师傅嘛，吹笛跟吹笛的，那个敲鼓跟敲鼓，打锣跟打锣的，不，他那个撑管笛就仨师傅。 我是来自北京的赵仲华，我来智华寺1年多，但是我是从小呢就是酷爱民族音乐，偶然的机会吧，然后通过胡老师，然后来到智华寺，工作。主要是吹管子，然后还有打击乐。 这是胡老师哈、啊，在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在唱《宫城谱》。 对， 我们真的感觉就置身于智化寺了啊，在那个明代的建筑群里听着这样的音乐，真的有助于我们超越回570多年前。大家记得这首曲子结束的时候有那种叮叮叮的声音吗？这是我们传统乐器中的云锣。 对，云锣。 我现在这么说，您可能想象不出来云锣啥样子了，让胡老师给大家说一首歌谣啊，就是给小孩介绍这乐队都有谁呀、啊、你就能想起来云锣是什么样。我们下面这道题和云锣有关系。 对，就是小孩子呀、啊、在智化寺游玩之后啊，记不清这个乐队成员是有多少呢，拿着什么乐器呀、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顺口溜，长的呀横着吹，短的竖着吹，那个七叉八叉的是捧着吹的，还有一个打小窗户的。 对， 那个小窗户就是云锣。 哎，就打小窗户，它就一个，我简单的说啊，就木框子上啊镶了好多面锣，小锣啊，然后去打它就会叮叮叮的那个声音啊，特别的清灵。我们问你，这个传统乐器云锣上有几面铜锣呢？啊，这个有三个选项， A 8个， B 9个， C 10个。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今天精美的礼品，上半时段严还有端木还有阿豆豆还有 Y 还有兔八哥他们都答对了宫城谱，把你们星标了啊。这道题如果再能答对，您有可能就是那个幸运听众。刚才胡老师在说这个乐队组成的时候啊，有一个七叉八叉捧着吹。 对， 其实今儿您把这七叉八叉捧着吹这东西也带来了啊。 带来了， 我们要不要欣赏一下？ 必须的 啊、嗯！让牛莉不虚此行。 是啊、嗯，我就等得迫不及待了。 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欣赏一下，然后我们要讲讲这个乐器和刚才我们说的管子，在整个传统乐队里，他们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啊、嗯？来，吹哪段？ 我给大家吹一段《醉太平》， 好， 吹一下 《醉太平》啊。 大家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吗？ 哎，这是什么乐器哈、啊？啊，这七叉八叉就是 七叉八叉的，这就是笙。 笙哈、啊？ 笙。 这笙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竹管呢？ 我们用的笙呢，还是一直沿用宋制，是17簧。 哦，17簧。 17簧全簧笙。 哦。所以它是有和声的那种感觉，就不像 对对 不像咱刚才听那管子那种感觉哈。 对，大家知道的那个滥竽充数的那个故事，齐宣王和齐闵王那个南郭先生， 哎 那时候吹的那个就类似这个乐器， 就是 鱼 是笙的 前 身，可以这么说哈、啊。 对对对。 哦，那介绍一下吧。 嗯，智化寺的笙呢，它在这个智化寺的精英乐队里呢，起到一个和声的作用，它要用两把笙，两只管子。还有两个笛子，一架云锣，还有鼓，这几件乐器来组成。管子呢是主旋，笙呢它是去伴奏的，和笛子呢它一直在前边晃， 哦，哎，你听，笛子它滴溜溜滴溜的，老像鸟叫似的，哎， 嗯， 它非常的鲜活， 嗯，对。 这个更多像那个和声是吧？ 对，这个就是和去和声作用的。 嗯，就君臣佐使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是。这个声的声音它是比较浑厚， 嗯， 在很多的民间乐队里面，包括它都是搭着像管子啊唢呐这种，它有一种烘托的作用。 哦，烘托的作用啊。那我们刚才也是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咱的云锣叮铃铃啊，很轻灵的那个乐器，刚才胡老师用了一个单位的词语叫一架云锣，是吧？ 嗯， 这一架云锣上面有几个小铜锣呢？有达八个的，有达十个的。 这么快就给答案呀？ 出答案了？ 那难道还得数吗？啊，到底是八个还是十个啊？一会儿让胡老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来揭晓答案。 我是觉得刚才听的那个有点太短了，不过瘾。哦， 那就要不再给牛力来一段， 能是吧？ 刘梯 听众要求，这边还有说呢， 啊， 说这里非常值得去，有古乐器演奏，婉转悠扬。 嗯， 咱们来一点那个婉转悠扬的。 那给大家吹一段《清江引》。 好， 哦，好，来， 好， 再来一段。真好， 太好了。 这咱们应该在智化寺听。你想什么呢？还竟然想到了爱妃？要穿要明朝，您穿个皇帝是吗？打算？ 就是 啊， 能回到那个感觉。 爱妃哈，就是宫廷音乐嘛。我们说它是宴乐，宫廷的宴乐，吃饭，皇上吃饭，贵族吃饭的时候响应的音乐啊。 是 干那个用的吗？就刚才您说的，您演奏的这一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可能会是个什么样？ 不是的， 这段不是。 对，但是过去这种乐队啊，宫廷乐队，他在宫中就是有个宴享楼部，他专门有这种乐队。皇帝在这个用膳的时候，他外边离他很远。 对， 哎，这个乐队在演奏， 我们想歪了。 没事，让你过把瘾。刚才是， 这个其实给人感觉还是更加端庄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就大气端庄哈。 对， 嗯，那种感觉就是国乐的感觉哈。嗯，其实我们说文化的载体可以是建筑啊，可以是音乐，但更重要的是人啊。如果人不再重视它了，那这个文化可能就真的死掉了啊。那其实关于胡老师背后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对。 您17岁来到北京是吧？ 对，17岁。 进了智化寺。 对。 然后几年之后又离开又回来，这其中的辗转，这样的周折，这个起伏啊，其实有好多故事可讲。 对。 所以说您怎么就会吹这样的乐器，怎么就走进了智化寺呢？ 这个是个一开始啊非常因缘巧合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家乡在曲家营啊，是这跟这个一个农民的乐社啊，就是我现在我的家乡也是一个非遗的，现在一个非遗项目叫曲家营音乐会。我们这现在这几个人，哎，曲永增、姚志国，我们这几位呢都是来自这个曲家营。哎，我们从小呢在这个农村生活的时候，就像我们村的老艺人学会了这个民间古乐。 他们那个村子是河北省最著名的古乐之乡，叫 他那个他们小的时候可能也就八几年的时候，有一批音乐学家不断的去他们村里采风、 嗯、 然后他肯定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被重视， 好玩 就学了哈 学了 嗯，然后十七岁来了直化寺， 十七岁我们就来到这个劳动人民化工参加了一个首届文物节的演出 啊、 嗯 这个首届文物节呢请我们曲家营民乐队来助兴演出，正好呢巧遇我们这个智化寺乐队的上一代的老艺僧，也就是我们的师傅， 嗯， 哎，他们那个，眼前一亮，正在寻找接班人，找不着， 突然发现好苗子了， 突然就发现我们几个这小孩，这个乐队有新生力量， 嗯， 然后就，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就和领导呢就去找到我们家，跟我们这个乐社的领导和我们家长去谈，能否让孩子来北京学习京音乐。 哦、 嗯， 最初是这么个 师傅找徒弟了，这会儿 对、 师傅找徒弟。 那大概是1992年的时候吧。 1992年， 嗯， 1991年 哈、嗯，然后其实，在智化寺待了能有三四年的时间，是吧？ 对， 十七岁来的，你想想三四年，20出头，那时候曲家营所有像您这个年龄的男子，可能都要娶妻生子了。 对 对, 对。 但是你们几个在这儿 习俗嘛。 就是还浪荡着觉得不是个事儿啊，所以那个时候胡老师就在1995年的时候就离开智化寺了。 对， 在这期间啊，就是当然这时候回去要娶媳妇儿要生孩子啊，这个还做过就是开大货车的司机，对不对？ 对，96年以后到03年、嗯、我做了8年的货车司机。 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感慨，就是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离音乐他离艺术也许太遥远了吧，不沾边吧，我们是不是 人不可貌相， 有的时候我可能很浅薄的这么看过别人啊，我觉得他离艺术太远了，但是你能想象吗，一个大货车司机他曾经就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么为数不多的几个演奏者，最优秀的中国最优秀的演奏者之一啊。 是，这也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还比较心酸，嗯，为了生活、 嗯、 有时候必须去做一些这个理想之外的一些事儿，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积累，有了一定的这个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后，你可能还是要回归这个自己最喜欢的这件事儿。 所以说在2003年04年的时候胡老师又回来了。 对 啊，那个时候哎嫁也成了，孩子也生了，不行，我这理想我始终放不下，我还得回来哈。 那一波小伙伴都是一起走的，又一起回来的。当时是你带着吗？还是大家同时都有这个愿望？ 因为我们那个孙馆长家离这很近、 嗯、 就是后边加油站那块儿。 啊、 哦。我们孙馆长呢，他就一个电话，就是打破了我那个很宁静的生活了。 嗯。 哎，就是03年的春天，他说：“哎，你们能不能？”正好有一个录音， 嗯， 有一个要出一第一个智化寺音乐光盘， 嗯， 然后说你们，本行师傅呢非常愿意，听到你们的声音，咱们用咱们真正的声音去出这个张光盘， 对、嗯，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来回来一个月就把这个光盘呢录制成功了， 嗯， 然后到了来年春天，孙馆长又给我打电话说、 嗯、 你们能不能来智化寺工作，重新做智化寺音乐。 其实虽然啊，我们说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啊，干着司机这样的工作，嗯，可以糊口，但是心里的那份情怀始终都没有放下。刚才张欣说到一个细节，去台湾演出的时候看到那儿的芦苇都说，哎，我采集两片回来看能不能当我的这个 照片做照片用， 就是生活中其实都是和他乐器相关的，他爱的那个东西一直都没有放下。那其实我觉得胡老师在生活中有点像一个老大夫啊，因为他收集了很多很多的乐器啊，清朝的、民国的，这乐器残缺不全，可能都不能响了，是他让这些乐器重新的想起来，让我们可以穿越那个时代。下面这个录音就是胡老师日常的一些生活的片段，我们来听一下啊。 就一个民国初期的一个铜斗声，哎，老铜斗子，看这个老的。 玩啥呢？ 民国的土吧？ 嗯， 秋声呢？ 西斗声，清朝的。 真不容易，得有100个罗盘能配出这么一个来。 没开灯，开了灯更好看。 是啊，胡老师在修自己的乐器啊。刚才那段音响里其实出现了好几个声音啊。 对， 解释一下，有一段好像像机器滋滋，那是干嘛呢？ 那个电锯的声音，电锯的声音呢？我在锯尾子，锯就是管子上面那个哨片那个原料，就是尾杆，芦苇杆。 嗯 啊 嗯， 然后那个说是我这是民国的声啊啊，用那个刚修复好了一个民国的老声啊，吹了一段民国的曲儿， 嗯 啊，就是北京小曲儿。然后那个一听见呼。吹的那个声音，那个声管里头啊，那个老声啊，在他们家，这个人把这声转让给我的时候啊，这人70多岁了。 哦， 我一看那里边那个土啊，啊， 对，多少年没吹过了， 往外跑。对，还一个那个当当当那个锣的声音， 哎， 那个我说100个罗盘凑一架云锣， 对 对， 哎， 其实我们现在。 音准的， 必须把这调得对上。 对 对，我们可以揭晓答案了。我们问大家，传统的云锣有上面有几个小锣哈？ 8个、9个、10个。 哎，我们答的哪个几八九十都有？ 都有。 揭晓一下答案吧。 对，告诉大家是十面云锣，北方常见的十面云锣。你答对了吗？ 最上面那个是干嘛的？他也敲它吗？ 因为它是由那最底下啊，上扯弓。然后到上面就是凡，然后中间那一盘是651，然后到上面又一个上车弓，最上面那个是监弓。 哦，就各有各的功用。 它还不常用，所以呢，有人称它为九音锣。 啊， 对，九音锣，它这实际上是十个嘛。 十面七音。 哦， 您说的每一个字儿我都能听懂，但是我就听不明白您说的。 所以你必须去一趟珠光寺了。 哆瑞咪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那个时代的叫法。 对， 嗯。 但是我现在也看到说，其实现在珠光寺的这个京音乐的这个传人，一个是数量上并不多， 对。 另外说，现在乐队，像这个打击乐，也是面临着失传的这样的一个窘境，是这样吗？ 对，因为这个打击乐在第一，在那个场环境当中太响又扰民，你不经常练习呢，这个智化寺音乐呢，老人的这个古音乐家扎夫西先生给我们一句评语是难学易忘少人知，我们闭馆几个月这曲子就有忘掉了。 哎呦， 哦， 是， 真是，而且不好学。你看， 对， 刚才张欣说了一个细节，就是他跟胡老师学了一天管子，第二天就发烧了。 对， 就是特别累， 太累了。而且他们当时 基本功不行， 他们 得带个徒弟，我们牛力底气足。 他们当时练就是在日坛公园练，就是早上5点钟起来，从二环那个过街天桥过去。 还保留了一张老照片，在日坛公园那个花亭子里边，本兴师傅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在那儿演奏京音乐。 嗯，其实我们应该向所有啊这些坚守者啊，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表达深深的敬意啊， 谢谢， 能够守住这份孤独，让这个东西得以重现，让我们今天还能听到570多年前的音乐，我们觉得非常幸福，也要由衷的感谢像胡老师这样的坚守的人啊。哎呀， 中国古乐活化石的保护者 啊。啊，我做的还很不够。 哎，来收个徒弟，也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有功夫的时候啊，这个真是我们城里的博物馆，距离东二环只有200米，去听听那里的京音乐，去感受一下那里传统文化带给你的那种气息。 这周五就开始了， 这周五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在网上预约一下啊。京音乐响起的时候，这期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咱们那获奖的说了是吧？ 说了，有两个获奖的，一个是盐，一个是兔八哥。 好， 好，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 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我们哥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聚华牌的酱牛腱子肉， 而且呢，这个牛腱子肉呢，用的是地道的来自山东的鲁西黄牛。 鲁西黄牛，中国的著名的牛种。 对，这种牛种在中国历史上，您到任何地方去查是非常有名的。咱们传统的牛种啊、两大特点， 两大特点， 对吧？ 一个是这个外边看着好看， 好看 啊、和这个颜色和中国土地一个颜色， 对， 黄色的。另外一个好吃， 对， 嗯， 一大缺点就是量少， 量少， 成长慢啊、 嗯。 但是今天呢，带大家尝一尝地道的鲁西黄牛。 嗯， 同时呢，这个鲁西黄牛今天让大家吃肉呢，还是按鲁菜的经典做法来做， 哎、 对吧？ 酱料、 嗯、 酱货嘛。 对， 这个今儿给您酱的不是普通的牛肉，是鲁西黄牛，而且酱的是这个、嗯、牛身上精品的这个牛腱子。 对，哪儿肉最鲜嫩的牛腱子，酱牛腱子。今天这酱牛腱子呢，给大家是真空装， 嗯， 一包装啊，咱们就说这一盒吧，也一袋啊，这里边是多少呢？是160克， 160克 就是三两多。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来衡量呢？牛腱子呢、嗯、一斤鲜牛肉酱出来，做过饭都知道基本上就能酱出这么三两多了， 是因为它不出数嘛。 对， 而且就是说这个酱牛肉啊，很少选用的是酱牛腱子， 牛腱子卖的贵呀、 嗯、 对吧，那个工艺水平要求高啊， 而且嫩啊。 对呀、 嗯、 所以今天鲁西黄牛的牛腱子三两多这么一包，也就是一斤鲜的啊，一斤鲜的牛腱子用鲁西黄牛的，您去衡量衡量市场的价格， 嗯， 怎么着一斤鲜牛腱子市场上卖就说这个普通的自由市场、 啊、 卖三四十，您要说到那个超市好一点的六七十，您要说鲁西黄牛的未必有，有的话那都上百了、 嗯、上百了。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是299块钱 八袋， 对吧？ 299块钱给您在八袋， 是 说用了8斤的鲜牛腱子肉， 是的， 做出来的， 是的。 另外还有， 再给大家4两一包的老汤香辣牛肉，就是炖牛肉，炖的依然是鲁西黄牛，按鲁菜传统做法，老汤给您炖的，送您4大包。这四大包啊，一包里边是4两嘛，又是一斤鲜牛肉出4两这个炖牛肉， 嗯， 所以呢，再给大家4大包，也就是12斤新鲜的鲁西黄牛肉做出来的， 只要是299块钱，您今儿又能吃到这个鲁菜的经典，这个酱牛肉， 嗯， 又能吃到老汤炖出来的牛肉， 是的， 给您省事儿了，而且省钱了， 对， 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51，400015551。过日子嘛，其实说了白了就是一实惠， 精打细算。 现在的年轻人，包括这个岁数大的人， 嗯， 都是一样，都是喜欢这个省点事儿。 对， 但是呢，省事儿又不能说咱吃的不健康。 您说家里 吃的不好， 谁还会酱牛肉？ 嗯 啊，炖牛肉可能偶尔还会炖点，对吧、 嗯、 酱牛肉可能家里就不会，都外边去买，买一斤酱牛腱子，我真的去买，经常爱买，爱吃这口嘛、 嗯、 对吧， 嗯， 要贵的要上百，便宜的也得70-80块钱一斤酱牛腱子， 那可不嘛，在超市里边 这个给您不到300块钱，咱今天让您降多少呢，您足量拿走了8包，每包里边是3两， 每包里边3两， 对， 3两肉， 3两多 啊、三两多肉啊， 嗯， 可了不得啊， 是 用的是什么鲁西黄牛，吃起来那个嫩，而且 新鲜的， 不是用的普通的鲁西黄牛肉、 嗯、 用的是鲁西黄牛身上的这个小牛腱子， 酱牛腱子， 酱牛腱子， 对， 给您做成了。还有今天又给您4袋、 嗯、 每袋这个4两吧， 每袋4两，嗯， 老汤牛肉， 香辣口味的、 嗯、又是有汤头做出来的，香辛料都浸在这个牛肉的里边了。 我们算了一共12斤鲁西鲜牛肉做出来，而且其中的8斤还得是鲁西的这个酱腱子，鲁西的鲜的这个牛腱子、 嗯、 所以呢，光这些牛肉在市场的价格就何止小几百块钱， 对， 但是今天我们299北广购物让大家享清实惠， 嗯， 再告诉您全部都是清真食品，有清真标的， 全有清真标、 啊、干净卫生，您吃的放心，您所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赶紧把这个8+4、12包带回家里，好好的在这大冬天的来一个小酒、 哎、 品尝品尝鲜味， 400015551，400015551，400015551。